你们大伙围着我干嘛呀？ 看热闹啊！ 要打架啊？这条胡同你们打听打听， 打听什么呀？ 你们谁敢惹我？ 惹你干嘛呀？ 人家知道他是醉鬼， 就是啊， 谁也不惹他。 对， 那天巧了 啊， 我们那个胡同里头新搬了一个愣小伙子， 嚯， 长得膀大腰圆的，一瞧他的模样可气， 是， 谁敢惹你 啊？ 今儿个我就惹你。 哦， 哎呀，你打我了，这条胡同你打听打听，你们谁敢惹咱俩？ 咱俩又多一个，要再来一位呢， 那就谁敢惹咱仨了？ 这不像话，这个 太不文明了。 就是说大话嘛。 还有比他不文明的？ 那是什么呢？ 还有一种人喝醉了以后啊， 哦， 爱哭。 哦，还有爱哭的， 哎呦，哭的鼻涕一把泪一把，就跟真的一样。 哎，有这样的吗？ 我们那个胡同里头就有这么一位。 哦， 有一天呢， 啊， 我们那个胡同里好几位同志要一块到饭店喝酒去。 对。 就是这个爱哭的主呢，他也要去。 哦，他也要去。 大伙一瞧，怎么着？你也去啊？ 是， 我们不去了， 不愿意带他。 对了，喝完了酒以后，听你报面。 就是， 这爱哭的主急了 啊！ 你别这么说好不好？ 哦， 您准说我哪次喝醉了都哭吗？ 对 啊，你们想一想，上个礼拜天咱们胡同小李子结婚。那天我一顿喝了一斤半酒，我哭了吗？ 我没哭， 不就掉点眼泪吗？ 那不一样吗？ 您不相信我这么办 啊？ 今天我同你们一块儿到饭店喝酒去。 哦， 假如说今天我喝醉了，我要哭了， 怎么样？ 咱们这桌酒菜满打满算，100块钱够不够？ 怎么样？ 我一人全开发了。 哦，他要请客。 大伙儿一听他打保票了， 是， 走吧， 去吧。 来到饭店，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喝着喝着，这位来劲儿了， 怎么样？您给学学。 老王， 这都醉了， 咱们把这喝了。 我说， 喝 你呀、你干脆别喝了，你要再喝下去啊，你非哭不可。 我才不哭呢。 啊， 我告诉你说、我没喝醉。 你还没醉呢。 我心里头明白。 啊，这还明白呢。 我要一哭，100块钱没了。 还真明白。 你说我能哭吗？ 哦，不能哭。 不过这个话又说回来， 怎么呢？ 这个人他为什么要哭啊？ 为什么呢？ 俗话说得好 啊， 人不伤心不掉泪。 哎，有这么句话吗？ 他心里头难过，他才哭。 哎， 是不是？ 对。 可是我再难过，我也不哭。 不哭。 你说我这么大个鼻哭带寒碜的， 就是。 你说我能哭吗？ 不能哭。 我说什么我也不哭。 不哭。 你们大伙儿看看 啊， 我这是哭的吗？ 啊， 我这不是乐的吗？ 真哭了。 这就是曲乃馨和王祥林带来的相声《酒后哭》。这个小何啊，有一个朋友叫瓜哥，哎，听着名字挺熟的吧？瓜哥，哎，瓜哥酒后倒是不哭，不过呢，就是有点话密话多。这不这一天吗？瓜哥呀，又喝高了。 哎，我说瓜哥，你这天天喝酒，你知道酒是谁发明的吗？ 知道，不就是一个古人吗？姓高，叫梁， 还小麦呢。我说瓜哥，你直勾勾的盯着自己的碗干什么呢？ 我使劲抠，这根头发怎么就弄不下来呀、你 要再抠一会儿啊，那碗就彻底报废了。别抠了，那个不是头发，那是条裂缝。